清风乐团和功勋国家合唱团8月29号在平壤的斯尔罗文化会馆举行联合演出，表示祝贺金热城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。由崔龙海同志、金锦南同志、金秀吉同志、金能武同志、朴泰成同志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热焕、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一同观看。演出推出了管弦乐与男声合唱，坚持走忠诚之路，女声独唱与重唱，我永远是祖国的儿子，轻乐列车开往前线，男声合唱与女声重唱，要去白头山等丰富多彩的节目。